装着一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 起来很健康，用翅膀的美，笑起来很阳光，对你 say good hey， 吃水不溶再甩头你 hey， 是的那位不管那天多黑，反正还有月光，脚步继续追，冲上沙滩的浪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，举起手懂得永恒得要我们 成更好的人。哦，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化成更好的人。

让我迷乱晕眩。莫名的心跳不知疲倦，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，拥抱来电的瞬间，是爱情凝结不掉秘密的眷恋。狂野的心跳冲破极限，写着疯狂你记得就陪在你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预言。哦哦，爱是一支利剑，射向了把心中剑，从此生活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 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 在百口期盼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，好美丽，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俏皮的气息，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

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终点，等你的人会是我。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贪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，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，一路的颠沛流离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身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全世界谁倾听你，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伤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叫你附和，最后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伤的我都活过，紧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紧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 这刹那的 过名字的每个英雄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最懂，无声的孤星有天会懂。 Yeah.